诗篇第九篇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回转撤退的时候，他们在你面前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护。你坐在宝座上，按公义审判。你曾斥责列国，灭绝恶人。你曾涂去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遭毁坏，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城镇，连他们的名字也都消灭。为耶和华坐在王位上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摆设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，在患难时的庇护所。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应当歌颂居于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做的传扬在万民中。那位追讨流人血的，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升起来的。求你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让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要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被自己暗设的网罗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，他以私人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。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贫穷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不容世人得胜。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，求你使他们恐惧。愿外邦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